第84集，这通电话过后，许苏的待遇一下子就全变了，捆手的绳松了，蒙眼的不摘了，看守他的喽啰虽不减反增，但态度到底是温和许多了。许苏也不客气，真跟下馆子似的，每餐都变着花样的点东西吃，然后就有专门往镇里跑，驱车40分钟替他一样样的买回来。某个绑匪马不停蹄地赶了个来回，把打包的食盒扔给他，气羞羞地嚷： 嘴真馋。 许苏接过打包好的海鲜饭，取出一张印有时间地点的收银单，无比自然又迅速地瞥了一眼，然后扬起脸笑眯眯地说对方辛苦，又随口问了对方一声时间。绑匪掏手机报时间，镇上新营业的削品帽距他被关押的地方大约19分钟车程。虽是上宾待遇，但许苏的人身自由仍被牢牢限制，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许苏趁撒尿的时候，从不容人通过的气窗往外看去，这地方是个新建的别墅园区，马炳元的朋友就是开发商，所以把这新装好的一栋样板房借他用了。考虑到19分钟的车程与能兴建别墅的地皮，大概能得出三个具体位置，而他一直被关的地方是地下室。这地方有水没电，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方圆千里全是兴建中的别墅区，除了建筑工人几乎不见一个活人。许苏判断形势，暂时放弃了强行突围的打算，他想万一逃跑没成惹怒对方，肯定得被扎上一针。他借口胸闷，想出去透口气，顺便再确定一下自己的方位，结果被两个流氓强硬地挡了回来，又压回了200多平米的地下室，又黑又潮，一丝风也不透。许苏悻悻地想， 不被你们弄死，也迟早被甲醛毒死。 许苏一直没逮着机会逃跑，也就表现得格外驯服，打算先消减对方的戒心，再谋自救。他这人打小女人缘不好，但有一点本事，除了同龄的姑娘和永远难以取悦的苏安娜，一般人都认为他面善，觉得他讨喜。这些喽啰都是小角色，秉性愚弱，好糊弄得很。如此相安无事地过了2天，他就渐渐地跟他们打成了一片。许苏从这些喽啰的对话中听出，傅云县又为自己接了个案子，或者说揽了个麻烦。今天的三个绑匪挺会自找乐子，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台破笔记本，一起边喝酒边看片儿。后来两个尿急去了洗手间，只留一个看着许苏，许苏便悄悄凑过去跟对方打商量。 啊，对我好点，出去之后傅云县肯定重重谢你。 他无意间瞥了屏幕一眼，片子里的男人肥肉乱抖，脖子上挂着一块翡翠。 好东西啊。 许苏指着那块翡翠没话找话。这个绑匪也愿意搭理他，拿纸巾擦了擦手说， 嗨，这哪算好东西啊，我见过百来万的翡翠貔貅，冰种满绿。真的假的呀？ 这么珍贵的翡翠是稀罕物件，许苏没来由的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试着套话。 是哪个跟你们买货的有钱老头子吧？年轻人不爱这东西。就是年轻人，跟你的身形长相差不多，年纪比你看着还小呢。 对方说也不确定，因为只见过2回，对方每回都是压着帽檐出入，不肯露脸。但挂在白衬衣领口下的翡翠貔貅太打眼儿，他认得出那是价值连城的好货。许苏几乎瞬间就想到了许林。许林一开始是范明带来的，但据说也替胡石银出过法律上的主意，很招那位四爷喜欢，因此被特别举荐给了傅云县。起初许苏只当他对傅云县只是抱着点粉丝见偶像的感情，但接触时间长了，他就发觉那人不简单。许林其人太妥帖，太周到，太老成， 以至于太古怪、太蹊跷、太叵测。他23岁刚毕业，就成为挂靠在国内最知名刑辩律所的实习律师，由傅云宪亲自提携指导，可谓前程似锦，前途无量，犯不上还偷偷摸摸地跟黑道上的人牵扯不清。他突然怀疑，这个年纪轻轻就老成周到的许林，并不是为了报恩才接近傅云宪的。多年以前，傅云宪辩护过一个毒品案子，算是国内规模空前的制毒贩毒案，也是胡石银搭的关系。公诉方一心要以制造贩卖毒品罪定罪，庭上庭下都卯足了全力。然而最后那毒贩子还是免于一死，后来还争取到了减刑，提前被释放了。傅云宪攻城而不居，一来他已打算逐渐疏远这事的这些黑社会，二来这案子最终的成功辩护跟他的专业水平也确实关系不大。他的当事人制造的是甲卡西酮的衍生物，当时还未被列管，也就有了法律上的漏洞可钻。那案子和马炳权的案子有相似之处，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国家毒品管制物不断增加完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何况已经行刑在即，枪下留人更谈何容易。当日结束庭审之后，军汉的一位年轻律师开车送傅云宪前去机场，许林坐副驾驶，顺道捎他回酒店。正好那个女检察官也走了过来，冲倚在车上的傅云宪挥手，案子最多再审3-4天，公诉方已在庭上溃不成军，估计他还想私下再跟辩护人交流一番。傅云宪明明看见了女检察官，却丝毫没有下车再聊两句的意思，反倒吩咐司机踩下油门，尽早赶去机场。那个女检察官险些被车带倒，脚底一滑跪在地上。许林原先坐在副驾驶座上小妹，听到车外咚的一声响，连忙睁开眼睛，马炳权的材料已经送来了。他最近也几乎没怎么踏实睡过，白天参与庭审，晚上辅助阅卷，身心俱疲。意识到那是女检察官摔倒的声音，他忧心忡忡地说， 傅老师，不下车看看要不要紧吗？我怕公诉方会借题发挥，说你故意撞人。 我赶时间。 道旁树木飞速后退，傅云宪皱眉看着窗外，对驾驶座上的年轻律师说， 再快点。 许林知道傅云宪这是打算赶回 S 市，精英荟萃，富古云集，他的一位商界朋友慷慨地表示能用自己的私人飞机载他在两市之间来回。许林愈发忧心，表态想跟着去，但傅云宪没点头。对于许苏被绑一事，许林不热情也不冷淡，尽量表现得恰如其分。 明天还得开庭呢，不如通知公安去救许苏。 傅云宪微微皱眉， 我不想冒险。